有20多桶。 嗯，罗振玉本身也是晚清很著名的一位大学者哈。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对罗振玉的学术评价还没到位。 嗯、啊， 对罗振玉的认识， 对王国维的已经比较到位了。 对王国维的学术评价很到位，甚至是有点，其实是稍稍有拔高之嫌。 嗯， 也有人讲过说，如果王国维不是在27年通过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嗯、 那么学术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许。又不一样，还是掺杂了一点其他的因素在里边。 嗯，说到这个罗振玉，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展览呢是分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罗王之交，还有他的平生交游，还有清源执教、静安不朽等等。第一个单元就是罗王之交，刚才也说罗振玉算是王国维的这个伯乐，他对他这个 亦师亦友， 亦师亦友赏识，然后还就是帮助他到日本去留学哈。 对， 嗯，给了他很多的这个资助。在王国维人生的很多阶段其实都得到了罗振玉的帮助， 没错，这个包括去世之后、 嗯、 就死了之后罗振玉还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为了让他不朽、 嗯 啊、当然其实是画蛇添足的工作，后来很多所谓的传奇或者扑朔迷离的这个猜测也都跟罗振玉在王国维去世之后所做的这种努力有关、啊、 包括他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而且他们俩一起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这个成就，对于这个甲骨文的研究也是开创了这种研究的一种体系哈。 对对，这个因为说到这儿，罗振玉呢他既是一个重要的学者，当然也是一个官员，同时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啊，晚清有很多大收藏家，罗振玉算其中之一啊。那么他这个也算比较早的，因为甲骨的发现一般公认为是1900年这个王一荣算是最早的发现者。王一荣生病让家人去抓药，抓来的药里边 有 龙 骨， 龙骨 啊、 那么龙骨呢其实就是甲骨的这个残片、 嗯、 那么他发现诶上面有字，因为王一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对古文字是比较敏感的，那么认识到这上面是字，他就开始让家人赶紧都买回来，然后去寻踪探源，想知道这个到底在哪。那么他这个消息一释放出来，紧接着像这个《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嗯 啊，这个像刘铁云啊，他后来出了一本《铁云藏龟》啊，龟就是龟甲，就是甲骨， 嗯 啊，那么罗振玉也知道了。罗振玉知道之后呢，罗振玉其实这个人也很精明啊，他就还让他的弟弟专门就到安阳这个地方，到殷墟那儿 去看去， 去考察，去访问，去寻访这个甲骨，因为你一定是要找到源头，所以罗振玉也收藏了大量的甲骨、嗯、那么这些甲骨后来到1911年他们一起，这个等于王国维全家追随着罗振玉，两家都避走到，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嘛，就避到日本、在神户附近就安家落户，然后就安下心来，就有机会了，利用这些收藏这些藏品来做学问、 嗯、 啊。此外这是甲骨学啊，这个就是古文字学这一块，其实罗振玉还有很多青铜器或者是青铜器拓本的这个收藏，而这些拓片拓本主要是有文字的部分、 嗯、 那么也成为王国维从事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的资料、 嗯、 啊，所以这些新资料包括敦煌的卷子的发现，对吧、 嗯、 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蒙古史料的很多的这个发现，其实就王国维的这个研究离不开这些资料的支撑，所以他曾经讲过说，大凡新学问起， 嗯， 大都由于新发现，就是一个新的学问能够兴起来，能够出现， 嗯， 往往是因为有新的资料出现，有新的发现出现， 嗯， 也正是基于此，那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二重证据法， 嗯， 就是在上古史研究，在古代史研究当中，那么利用双重的这个证据，地下出土的文物和传世的典籍的描述，互相去这个印证，来把古史当中的一些问题把它解决掉， 嗯。所以这个二重证据法哈、啊，是他这个就是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成就， 一个成就等于是、啊、 而且这个成就就产生于清华园，

你穿着 福利。